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翻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嗱，咁啊，头先就听咗个 Jingle 啦，咁就系呢个 Jingle 咧，就系以前一个版本咧，就阿冥爷录嘅。咁啊，冥爷咧，咁啊，今日咧就坐咗喺度。咁啊，因为阿土伯咧，即系呢两个礼拜因为要考试要备战啊，都冇计啊，所以请阿冥爷嚟啊。喂，冥爷， 大家好，大家好。 系，咁啊，仲有咧，阿陈德章啊， 喂 ，hello， 系，喂，对麦， 喂 ，hello， 陈德章啊， 咁啊，陈德章大家应该知道啦，系咪？即系啱啱即系出差出嚟啦，唉，喂，讲讲你自己即系喺入边嗰啲嘢啊。 因为呢个节目爆得粗噶嘛， 咁啊，梗系爆得啦，讲乜卵都专系爆， 咁都过瘾啲啊嘛，讲得生动啲啊， 梗系啦。 你想喺边度讲起先？ 啊，唔系啊，喂，其实我想知道咧，即系嗱，因为其实嗰阵时咧，嗱，你唔好介意啊，将你同阿黄杨搭比啊，人哋系交错嘅，但系你咧就唔同嘅，喂，即系嗱，佢嗰阵时好似就系好似独立嘅，但我唔知道你咧，你系独立定还是系一齐大仓咁样？ 唔系啊，佢唔系独立仓啊， 唔系独立仓 啦， 都系廿几人噶， 佢都系大仓， 系嘛？ 不过我就最尾系荔枝角一入去就。入荔枝港嗰時，咪基本搜查咯，即係佢話叫你揭開個即係擘大個屎眼咁俾佢檢查咁。 嚇！真係嘅咩？而家重要嘅咩？ 佢揭開咁，佢都有 X-ray 嘅，但係佢即係叫 double check 咁啦。咁跟住 即係唔係通櫃，但係就自擘。 係啦，跟住就叫做揭開袋底啦。咁 袋底都要。 係啦，咁可能要收埋啲嘢。跟住 爛袋啊嘛，睇下冇你個袋係咪爛嘅啦。陳德章個花名叫爛袋啊嘛， 係 嘛？ 係咯，係出咗嚟之後先至有新花名。 咁唔係啦，好耐㗎啦，係 咯。係咯，跟住咪最尾去咗唐福嘅，係咯。咁 咁仲俾人鬥幾多次啊？ 三次啦，三次鬥咗三次 啦， 三四次係嘛？係啦，我第一次喺高等法院地下個臭格，跟住入荔枝角一次，荔枝角嘅醫院一次，跟住唐福一次，即係四次啦，前後做四次咁嘅檢查。系咯，其实喺欣然面对啦。咁你拣得呢条路系咪先啦？咁你要抗争，咁一定要代价噶啦。我又唔会同人讲话。 咁你嗰啲真系叫代价喎？ 唔系，咁我又 代底有价喎，大佬。 唔系，即系你心谂，其实，唉，你话即系心里边好舒服，一啲难受都冇，但吓鸠人。 系咁 你都有啲难受嘅，无啦啦要做啲咁嘅嘢，自己系咪做咗啲咩大奸大恶嘅嘢？跟住无啦啦又系咁样做啲咁嘅嘢，唉，真系谂起都。系都唔系想象中咁好受咯。 啊，唔系因为其实嗱，有啲即系你因为通常呢啲政治监咧，少不免咧，我都会谂起希特拉嘅，因为希特拉好威啊嘛，嗰阵时坐政治监咧，即系其实 放翻出嚟噶。 唔系啊，佢坐监嗰阵时系会宣扬佢政治理念噶嘛，系嘛？即系你会唔会同啲仓友讲啊？即系全民退保啊啲乜嘢啊？咁你会唔会？ 你一入去嘅个个都知我边个啦，因为 系咯，即系大家都即系咪英雄式咁样欢迎你咧？ 其实同病相怜啊。 又唔首先講啲情教阿 Sir 先啦，咁個個都覺得啊呢個係呢單案，咁佢有啲覺得話呢個敏感人士，呢個係啊掟雞蛋嗰個，咁佢都會即係客氣少少啊，同一般其他犯都可能個態度有啲唔同。咁入到倉，咁佢啲阿 Sir 都講話呢個係即係都會提下啲人話呢個係乜嘢嘅咁樣，你唔好亂咁嚟。 最尾 咁其他犯過嚟問嘅時候都話，我知你邊個啦，你掟雞蛋嗰個，咁好多人走埋嚟問，喂你做乜掟雞蛋啊咁樣，咁咪講咯，呢個咪就係。倾偈咯，但系最尾其实啲惩教处好惊我同啲反倾偈， 系咩？因为惊你即系宣扬啲政治理念。 系，我唔知佢惊乜，但系佢最尾，譬如我同边个倾偈倾得耐咗少少，佢就会揾嗰个反去啊点啊咁倾啲咩咁，可能关心，可能正常程序啦，我唔知，但系呢样嘢都少少体验啦。 嗯， 同埋啲反比我想象中正常好多，个个都正常过我。 系咩？ 即系起码识问点解咯，即系话 唔系嗱，因为我听过咧，即系如果你话呢啲咁样嘅短途嘅咧，即系好多都系嗰啲小犯错啊，同埋系新移民比较多啊，系嘛？ 即系你话啲其他犯 系啊，即系嗰啲即系偷嘢啊，即系坐好短时间啊嗰啲。 你第一日入到去，你识咗边啲人先？第一日 系咯。 我第一入到去醫院，因為佢話要隔離，因為你身反入去，驚你掉落倉，可能有啲咩暗病會傳染俾人咁樣。咁啊隔離一兩日咁樣。 隔離一兩日好好 Q 慘喎，大佬，即係你唔準 講嘢。唔係單獨嘅，咁有其他老人家嘅，因為有啲老人家比較短嘅刑期，譬如偷嘢啊、走水貨嗰啲，我之前喺封信俾曾俊華都講過，就係佢哋短刑期，多數啲老人家咧就唔會掉你去其他倉受苦或者捱得太辛苦，就可能醫院度坐到出獄為止，因為佢自己身體都唔好。有咳有成咧，有糖尿病，咁你梗系要喺医院度服埋个刑期，所以我先喺封信度提到一啲老人家，其实真系，即系犯啲偷日用品啊、偷少少嘢嘅刑期咁咯，两三个礼拜，有啲走水货咁样，类似咁啦。跟住，所以咪倾开偈，咪知道呢啲反应。咁但系唐福嗰度就唔同喎，唐福嗰度系多数一啲。可能刑期好长，有啲系误杀噶啦，有啲系贩毒噶啦，咁可能系 喂咁啊，即系嗰啲罪罪名就大啲喎，嗰啲 系啦， 嗰啲误杀贩毒嗰啲都同你一齐坐嘅， 系啦， 即系佢唔系独立分开嘅， 唔系独立分开。 咁你有冇同佢讨论下个自己误杀嘅过程啊？ 唔系，其实我佢问我话点解订单 点样？ 唔系，其实 咬钉解牙咁样嘅，肢解梁振英 嗱，其实 哇咁甩大， 冧过人 level 咁样咯。 唔系，咁佢哋系因为表现好，喺其他监狱度调过嚟坐最尾嗰两三。三年咁样嘅，咁其实佢问我话做乜掟鸡蛋，咁我问翻佢衰咩嘅时候，佢话我衰误杀咁样，衰DD 即系贩毒咁啊，咁倾落其实我觉得又唔系话想象中咁得人惊，都系正常嘅， 都系搵餐硬啫， 都倾到 都系搵食啫， 都唔够啲大奸大恶嗰出边嗰啲， 即系你但系同样系搵食啦，你觉得即系你会尊重佢多啲啊，定还是系尊重屈明贤多啲咧？你觉得系边个可耻啲咧？ 呢样无法比较呢啲。喺呢个中学生辩论嘅题目，呢 唔系因为你知有人出嚟游行撑咧，我们都是屈明贤啫嘛，但你唔会话我们都是大毒枭咁样样噶，唔会啊嘛， 我真系我冇得比较啦，总之我真系唔识讲，唔系话合理化嗰啲罪行，但系其实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佢都识改过咁咯，系 OK 嘅 ，OK， 唔系咁，但系其实你入边即系你接唔接触到即系嗰啲资讯啊，即系譬如喂咁你上网梗系唔得啦，咁但系起码即系如果你有睇报纸啊。即系新聞啊，嗰啲你大概都会唔会知道，即系出面发生咗咩事咧？都系 都知，其实由第一日入去嗰阵时候，个都有啲难受，有啲唔习惯。咁好在第二朝阿明啊、阿长毛都有嚟探我，大概讲下即系叫做个心理好舒服好多啦。如果唔系，我谂头一两日都比较辛苦。好彩佢哋即系我入去第一日，去第二日 即系精神上面真系有 啦，好紧要。咁佢嚟睇咗我。后屘摆低咗本书俾我，咁啊有啲细艺做下啦。咁跟住最尾即系入到去都学咗唔少嘢嘅，譬如一啲监房嘅俚语啊，咁都 例如 其实里面都即系点讲咧？譬如佢哋即系好顺扯嘅，就永远叫本书咧就唔会叫书，一定叫圣嘅。譬如你睇书咧，而讲睇圣，你睇讲睇书咧，人哋会屌柒你，我搞捻错。 我知，我知，我明白。即系你好似话以前，即系我老豆都系噶，即系佢喺度即系揸本马经嘅时候，你问佢买攞钱啊，你买书啊，好唔得佢买赢啊嘛，叫 系啊， 系嘛？即系你嗰啲叫买圣啦， 系 嘛？ 唔系啊， 呢种冇听过，大佬真系 睇圣咁啊。跟住仲有譬如一个番简咁啊，佢哋唔会叫番简。 哇，番简好敏感。 嗱，咁佢哋唔系叫番碱嘅，佢哋叫滑石， 滑石， 滑石，系啦。 洗头点解咧？你有冇问过点解会嚟嘅咧？即系 佢话番碱嘅意思，可能有一种叫做即系翻出监房咁嘅意思。 哦， 咁样就唔想叫番碱咁样。 啊，哇，咁都谂到啊！ 一碱二碱番碱咁，跟住咁佢就叫滑石啦，咁样类似。咁我倾偈咁样嘅。 系。 咁仲有就係洗头水，咁佢哋叫就唔会叫洗头水嘅，咁叫浆水，我都唔知点解喎，其实 咁得意啊！ 即係好多嚟监房嘅俚语咁样嘅， 吓唔即係呢啲係嗰啲叫做係情教嗰啲阿 Sir 都係咁讲啊，定还是 阿 Sir 都跟埋啲反咁叫㗎啦，即係其实 仲有佢点烟，佢又唔系点烟嘅，佢点你冇听过咩？ 冇啊，点烟又唔知喎， 点着灯啊嘛， 系啊， 系 咩？喂阿 Sir， 我哋着灯啦， 点灯咁样 啊？我冇理由冇听过㗎喎。 跟住仲有就係譬如佢食烟呢，佢好轻搣开几口食㗎嘛。咁佢哋将啲嗰啲叫做原子筆嘅筆芯呢，有啲铁咁，佢就改做可以将啲烟丝咁样塞落去，咁慢慢吸。嗰支嘢呢，佢哋改装嗰支嘢叫猛龙。 嗯， 猛龙 係啊，叫猛龙，好撚过瘾嘅。佢哋讲啲嘢真係唔係讲笑啫。 唔系咁，但系你即系 喂，唔系啊，佢咧喺嗰个仓度咧，我想了解一样嘢咧，就因为有啲反咧运好耐噶嘛，咁佢点样解决佢哋嘅需要咧？ 嗯， 有咯，即系。 同長毛都嗰日有傾開偈，傾呢樣嘢就話有啲困好耐咁，或者即係冇性生活咁，你咪會去廁所度咁樣落叫做點講，有個咁吸煙房咁嘅嘢嘅，就是、踎廁嚟嘅。咁你就會入去用啲報紙遮住啲亞加力膠板咁樣遮住，咁樣就叫落拉，同埋或者去大酒店咁樣，即係啲人都叫做識都，即係會閃開咁樣，唔好敲佢個門咁樣，唔好各樣嘢咁去。 唔係咁，但係呢樣嘢會唔會係即係分輩份啊咁樣樣？即係譬如 大佬先 係啊，大佬先 梗唔會咧，個個都要需要咁啊，大佬。 即係有規矩要排隊嘅，即係打飛機嚟計。 咁啊，我覺得冇呢種輪候嘅政策咯，即係冇話好似公屋而家咁撲街輪候咁嘅。都仲好過香港政府嗰啲公屋 嚟。你三個禮拜有冇落拉啊？ 咁啊冇，真係都仲頂得住，真係。 咁啊，所以即係你話都嚇，即係，但係你唔係，我想知道即係多啲你同嗰啲反咧啲溝通啦。即係其實你係有冇真係同佢哋講過政治啊？或者其實大家都即係，知道係政治反啊，即係其實都懶 Q 得同你講嘢啊咁樣。即係你會唔會主動同你講嘢先？其實又？ 傾偈都會，因為你一條友真係好悶嘅。 係， 一開頭幾日都真冇乜 講嘢。係啊，係啊。 但係有時候隔離倉啲人同我講話，哎呀呢度又有唔同嘅背景嘅人，唔同社團嘅人，咁啊四文年使唔使入嚟開翻個字頭？即係開玩笑嘅佢哋係，真係好好笑啊！跟住話我出嚟，因 為 我出翻嚟可唔可以跟你個社團啊咁樣？ 啊真係㗎！ 其實我話我個政黨嚟嘅，我政治嘅團體嚟咁啊。 跟住唔係啊，其實我哋都係社團， 係 我哋跟住社團條例註冊， 係 社團註冊嚟嘅。 係 跟住最撚過癮，佢跟住同我講話，佢話咁你入嚟受三個禮拜，阿公有冇跌啲嘢俾你啊？咁啊，佢話嚇跌咩啊？佢話即係安家費啊咁啊。佢話冇㗎， 即係阿武哥有冇跌啲安家費？ 跟住我話心諗，我哋啲為理想做嘢嘅人，即係 你咁戇鳩㗎咁樣。 咁佢都最尾冇嘅，佢話誒個人價值觀唔同啦，又唔會去批評我咁樣咯。都覺得啊，可能有啲傻，但係聽落又明喎，真係好明白事理喎，真係。 我以為佢哋唔理解添， 明白事理喎。 唔係你有冇叫佢哋登記做選民先？因為其實而家啲反係可以即係 投票 㗎嘛。 佢哋係唔知啊，有啲佢唔知可以問懲教嗰度攞啊。 系咩？即系要自己主動去咩？ 主動問嘅要系啊，即系可能系要同福利官講。 嗱，有個問題我真系想問啊，即系嗱，如果你自己系入咗去嘅話，即系你嗰個選區系咪即系都系即系當系唐峰系邊個選區啊？ 唐峰系東涌嗰邊啦。 東涌嗰邊即系系新界西喎。 系新界西，我唔知，因為佢哋個登記地址應該係佢哋屋企住啊嘛。嚇！ 咁你點知啊？因為你接觸唔到啲即系嗰啲候選人噶嘛。 唔係，我記得監獄投票嗰陣時，佢係有啲即係門口寄到，即係吊住啲單張俾你睇，好似我哋投票站咁樣都見到啲正光咁樣噶嘛，應該就係咁嘅。因為我問啲人，佢有啲都未做選民登記，而家話快啲登記啦咁樣，投票都好啊。 即係佢唔會話即係即係鳩容啊走入嚟啊，即係叫你哋翻簽中得，即係簽名，即係簽名都會叫你埋簽，喂同埋即係順便做埋登記啊，即係會唔會有嘅先？其實呢啲有冇過往有冇呢啲咁嘅嘢先？ 應該就 而家喂搞啲簽名不擇手段啫嘛，哥， 應該就冇啦，因為始終接觸外界嗰個渠道比較少。 咁但係懲教啲阿 Sir 冇叫啲人真係喂撐下白頭佬啊咁樣嘅咩？ 喂唔係喎，懲教嗰啲都好開明喎，真係。即係會間唔中喺度同我討論下，有啲係甚至係有叫做追蹤咗長毛好耐嘅小 少， 連即係佢哋搞零三年搞賭董嗰陣時開始已經 follow 咁樣，都有跟住我哋。最得意有個呢就係、是、叫做識咗個人呢，佢以前投票係投俾民主黨，係新九組嗰陣時有投過俾阿牛咁樣咯。即係都有啲係關心政治嘅人咯，但係好多都其實我覺得又唔係合理化你罪行嘅，好多都唔係啲好嚴重嘅罪行咯，就唔係話即係打交劫舍啊嗰啲，都係輕微嗰啲偷竊嗰啲啦，即係可能坐一兩個月幾個禮拜咁，最多係呢啲啦。 咁啊，即係 年青人又多即係販毒嗰啲啦，可能真係唔知道要罰判咁重，有啲可能真係十八歲坐到廿五六歲咁出去，即係坐六七年都未定喎。有好多都係咁，冇辦法，根本佢哋成長環境就係嗰啲咁嘅人，好多都係啲。叫做公屋村大啊，跟住單親家庭咁樣，群埋啲咁。 唔係嗱，其實即係你自己本身即係叫做係入過去啦，咁你出到嚟之後，其實會唔會你即係會為咗呢啲即係叫做係被社會邊緣化嘅一啲反呢，其實係會爭取一啲嘢呢，其實你會唔會有咁樣嘅叫做係啟蒙呢？其實會唔會？ 唔係，其實我喺裏面有啲同其他嗰啲囚友啦，叫嚇，即係都叫朋友啦，即係都會。有啲就嚟出嚟嗰啲話出嚟有啲咩可以 食餐飯啦， 食餐飯咁樣做個朋友咁樣，呢個都好正常。其實 登記做選民啦， 因為佢哋自己都其實我覺得係 即係人哋社會對佢好大誤解，就係話驚佢哋會再重犯咁樣。其實佢哋就係、是、有好多個生活圈子，就係跳唔開個生活圈子。 嗯， 出到嚟之後都係翻翻個圈子，咁迫於無奈咁，有時候真係冇辦法噶。 係啊， 佢哋好想識一啲佢哋圈子以外嘅，好似我呢啲咁樣。佢覺得啊，你都叫做正當職業啊，咁樣出面又有一啲人嚟探你咁樣，覺得你一個好有正常性。 係啊係啊，唔係嗱呢樣嘢我即係令我諗起一樣嘢啦，即係嗱你叫做係話你由細到大你玩開個圈子，其實你好難係會跳得出即係你原有嗰個叫做社交圈子啊嘛。所以呢樣嘢咧，劉明偉咧佢前幾日講嗰啲離地嘢咧，我好大反應，即係好簡單就係、是、話喂你。可唔可以無端端即係哇？你突然間聽到佢咁樣講法，你就過誤咗係一個月突然間儲咗3000蚊咧？你會唔會咧？即係如果你自己個社交圈子係即係使開咁多 錢嘅，咁你可以點樣 啊？ 因為佢你講劉榮偉嗰啲咁嘅人，佢即係40几岁人，佢都係完全感覺唔到錢噶嘛。要乜有乜噶嘛，耶和華咁樣噶嘛，係啊，你叫佢冇即係走去接觸一個色囚，喺度問佢，喂，咁你未來嘅生活係點啊？佢理解唔到喎，其實 係啊，同埋即係你對於即係佢，喂，講真啦，即係你叫做社記，你而家就係話，即係因為嗰個叫做係全民退保，然之後掟蛋掟落阿財爺度，喂，咁大問題就係話，喂，其實好多人。你唔好话即系退休保障啊！喂，好多人即系其实你如果你话公园楼，你根本上冇剩钱付你自己退休保障，你可能净系得嗰嚿咩噶咋？可能净系得嗰嚿即系叫做系强积金噶咋、 嗯？ 但系强积金又偏偏就即系俾人哋即系外国啲贵成10倍咁多，系嘛？咁喂，即系你冇钱剩噶，老实讲系。喂，同埋即系你要知道啦，即系喂你叫你去少啲日本啊，睇少场戏啊。即係我唔知你點睇啦，老實講，喂呢啲人唔係老馮㗎嘛，大佬啊！ 唔係你去日本嗰啲使幾多錢啊？最多咪皮幾兩皮，咁你皮幾兩皮，你即使儲到都買唔到樓啦。你一個首期而家我都計過啦，你一個三百幾萬，即係得個300尺嘅單位，萬零蚊一尺啦，而家起碼都要。 係啊， 咁你一首期都要俾100萬出嚟，你幾時可以揾到一球出嚟？你初出嚟，仲有學債啦。一個人一個，如果讀個大學生，你一年俾4萬，4年都16萬。嗱、你每個月你都俾幾千蚊出嚟啊？你根本冇閒錢可以交，萬五蚊公屋啊申請唔到，居屋啊抽唔到，要托咩真係老實。 唔係你再啲去土伯咁樣咧，即係仲要為一大堆專業人士嘅考試費。 係啊， 嗰啲 唔係即係中產有中產嘅困難喎、啊，老實講係中產有中產嘅苦惱喎、啊。 唔係，其實我最實質係例子，其實我裏邊識嘅一啲朋友咧、最尾係犯毒嗰啲咧。开头佢哋系即系低学历啦，做一啲可能7000-8000蚊嘅工，即系酒楼啊、侍应，佢哋唔系冇做过，即系佢哋系点解会铤而走险去做啲嘢，就系佢哋生存唔到。 啱啊， 即系我唔系合理化贩毒系啱，但系点解佢个工资会咁低，向上流动机会佢哋真系想嘅，佢做过嗰啲叫做基层嘅工作，但系 谂住真系想做一个正，即系即系好似嗰啲友仔话斋，即系正正当当揾份工啦，系嘛？即系重过新生啦咁样。喂，但系问题就系话你生存唔到嘛。同埋近年即系突然间兴起一个概念叫穷亡族啊嘛，我唔知有冇听过啦。即系好多人都喂屌，即系喂你而家冇叫冇标准工时，10几个钟嘅一日做。咁但系问题咧，即系喂你系好 Q 穷。但問題即係你自己，因為學歷嘅選擇，你即係學歷可能好低啦，你選擇少啦，只能係做一啲即係叫做係好長，即係其實工時好長嘅一啲工作，你根本上係冇時間去進修啊，甚至乎進修係老鳳嘅，即係你對於一啲中產啊、專業人士啊、做 IT 啊、做 account 啊嗰啲，即係你做過、你讀過、你考試嗰樣嘢，純粹係 for 個 professional maintenance 嘅啫嘛。系嘛？即系嗰啲嘢冇 value added 嘅、哦，即系你唔觉得就系话你考完呢啲试，其实你系比人哋高人一等、哦，而你做呢样嘢纯粹系老讽嘅啫，嗰、个叫做囚徒困境、哦，你唔做，有人做，咁你蚀底啲咁解。所以其实点解话香港唔识笑咧，就系、是、因为咁啦，压力太捻多啦，系嘛？所以你话即系你要转型亦都唔容易啦。如果你话即系你自己做开一份工嘅话。 同埋你話其實啲反裏面呢有所謂懲教署成係有啲更新啊咩課程啊進修嗰啲其實都好大部分其實我都可以講社包都係呃鳩人。點解呢點解呢每日就係要去車衣廠做嘢啦打鐵嘅去打鐵廠啦纖維廠嘅去纖維廠做啦清潔嘅清潔。其實你話剩低嘅 即係好黑板嘅做啲嘢。 其實係做好黑板嘅同埋好辛苦勞動性嘅工作。 咁你再去點會去主動同個懲教署話我好想讀書啊，同埋咩？同埋裏邊嘅人好多都係中一二又辍學嗰啲人。 哦， 咁你其實有啲銜接嘅課程，其實佢哋根本就唔啊唔適合，嗰個程度好參差啊嘛。即係唔係話佢哋一定要入到去要好 serve 佢哋點？但係其實嗰啲乜嘢更新課程啊，各樣嘢銜接出嚟嗰啲職業訓練咧，其實好多都呃鳩人。好似佢話有啲咩茶餐廳嗰啲訓練啊，做水吧嗰啲，佢老撚實咁講，佢一路做咗幾年啦，長年使撚你再培訓咩嗰啲課程，職業訓練嗰啲戇鳩鳩咁。 但係咁樣喎，喂，當年咩紙盒藏屍個歐陽炳強，即係啲懲教個個都咁講噶嘛，話你坐監出嚟有一個會計師啦，係咪先？即係 咁，我覺得嗰啲叫唔係，其實嗰啲邏輯好謬誤嘅。成功例子幾個，失敗後面有幾多個，你自己諗啦。永遠都係將成功嘅放到最大。 咁係咪可以嗰啲？如果佢好俾心機讀書，可以唔做嘅嗰啲。 其實佢哋都唔係唔好學，譬如我入到去知我咩學歷啊，佢會過嚟有啲字唔識啊，英文唔識過嚟問我，佢哋都睇明報啲英文版有時乜嘢啊，係我覺得好好學喎，真係有即係我見到圖書櫃裏邊除咗有啲小説之外，即係佢哋 locker 裏邊有英文字典、牛津字典喎，高階字典嚟喎，大佬屋企都冇添啊，佢有啊，大佬 佢貼英文嗰啲啊， 係啊，英文跟住有中文字典，咁其實佢哋唔係唔好學嘅喎，大佬，但係問題係真係。我覺得有啲課程真係唔啱佢哋啦，有啲係完全係、 即係太唔 係啊，更加係 不切實際咯， 不切實際出到嚟未必係即係喺你職場有幫助， 係啊， 好多人都好驚出嚟。 同埋我反而覺得即係你而家咧，即係叫咁多大白象工程咧，即係缺嗰樣嘢，就反而係嗰啲叫做建築工人啊嘛。即係如果你話阿劉明偉佢轉個講法就係話唔好讀書啦。你不如即系入呢个职训局啦，你学下打铁啦，喂嗰啲嘢反而即系正路好多，我觉得系好过叫你买楼、啊。 但问题 嘛？ 但问题佢华智讲呢啲咁嘅嘢嘅时候，佢都冇讲过。喂你走入去嗰啲咪建造业嗰阵时候，喂有冇要重啲老板有冇重视过啊？啊员工嘅职业安全之一噶。喂而家个个都讲紧喂赚1000几蚊一日，喂讲紧做泥水4000几蚊一日。但你有冇谂过嗰啲真系搵命搏噶？即係因為而家你講緊大白象啊嘛，點解好多人喂明明係好好高薪都唔肯入去？喂，佢就係見到好多時安全帶未必夠咧。跟住你講泥水嗰啲，喂佢隻手其實好冇保障嘅喎。即係做完之後，喂如果對手廢咗咁樣嘅話，咁啊即係你諗你嘅喎。 係啊，同埋即係嗱即係最近有條友啦，即係其實係排咗7年公屋啦。咁啊，即係佢突然間司法覆核喎，話喂，屌有冇搞錯啊！即係喂，呃鳩人㗎，呢個即係輪候冊制度咁樣樣，佢突然間司法覆核，即係然之後就有人揭發一樣嘢，就係舊年咧，即係其實嗰個公屋嗰個建屋進度咧，原來只係得原來嘅40% 啊嘛， 嗯， 咁 Q 低，一年都冇1萬。佢平即係其實往年嚟計，即係如果你公屋輪候冊起碼喐成即係2-3萬到㗎嘛。 嗯。 咁但係而家你個輪候冊去到幾多人啊？ 25到㗎啦，應該。 25到28啦。即係你對於嗰啲即係好似啊邊個啊陶傑啊或者其他人都講啦，就係話喂你即係你未畢業啊，有1988歲就好申請公屋啊嘛。喂，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個計分制度，你係對啲即係年青人嚟講，喂完全係遙不可及㗎嘛，係嘛？即係你永遠都係去唔到噶嘛，等唔到噶嘛。 年青人唔緊要啊，你有個大學 degree，你仲要扣分啊嘛，講緊。 即係同埋你話佔中之後，即係即係你無論中央又好，特區政府都好，成日都話要做啲即係咩青年工作啊。喂，但係問題咧，青年工作原撚全係冇實力嘅，講咁耐都係，全部都係 lip service 嚟嘅，即係。讲埋啲嘢咧，即系完全冇说服力啦，即系好似刘明伟讲呢啲啦，系咪？即系你讲真，即系而家香港人好捻现实嘅，尤其系后生仔好捻现实。你估如果个个都可以安居乐业嘅话，边个会走出嚟即系搞雨伞运动啊，大佬？ 嗯， 系嘛？唉，咁所以即系系啦，咁样样。咁仲有冇嘢补充啊，陈德章哥？ 吓，其实都好多嘢讲嘅，不过系差唔多啦，有啲可能唔讲得嘅咧，咁咪 咪仲有少少时间，你讲埋佢 啦，喂，特别啊，真系冇乜特别嘅，真系，一个好好体验咯，真系正经啲讲，其实都要多谢翻啲人，譬如其实对于我嚟讲，我基本上我系一个小康家庭出身咧，即系入去3个礼拜好难受，即系多谢阿长毛阿明嗰啲，即系嚟探咗2次，尤其是唐福大屿山，屌你老尾，入到去东涌仲要搭蓝的，搭成粒钟出去入去， 唔使搭100蚊就搭半粒四个字至半粒钟到啦。 系啊，呢样嘢系。 唔系，但如果你唐福真系好咧麻烦，老实讲。 但你入去执番简使唔使一次马啊？其实 其实冇呢啲嘢嘅，真系真系冇，即系好冇呢啲嘢咯，即系个个都好正常嘅，其实 OK 嘅，好检点咯，即系 好检点嘅啲人。 我真系怕以后所有嘅政治犯或者相关人士都会掉去唐福，咁你去探佢、声援佢都比较难啲。 哦，咁啊系，佢可能真系专登去隔离你嘅。 系啊，即系你个个入嚟劲唔方便咯。 系，唔系咁唔系唔算唔系唔算专登啊，因为的确，譬如你如果喺荔枝角咧呢啲咁样嘅临时叫收押所咧，佢系好呼啊，系好爆啊，因为佢喺市区嘅时候咧，佢呢一个。一个高级嘅即系叫咩？啲 专门设防 系啦，高度设防监狱嚟嘅。咁咧，陈德章喺唐福嗰个咧就系中度设防。咁你而家喺个高度设防，点解长毛嗰阵时候我喺嗰度咧？因为咧就即系惊佢收皮啊，即系惊佢俾人搞咧，咁所以先留佢喺度。咁陈德章冇办法，无可奈何都要斗佢。施伯伯都系要滴走。 系啊。 咁我哋好啦，比如我但系我都可能我都系要去唐福噶啦， 系咪啊？啲大仓啦，系啊，最紧要同啲人即系点讲相处好啲啦，即系 啊 ，OK 嘅，好，大家嘅沟通能力都 OK 嘅， 好，休息一阵。